同社另一篇的报道说，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决定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报道说，疫情和重振经济将会是继任人的重大课题。对一贯负责危机管理的菅义伟认为自己应该站在前线指挥。目前党内热门的接任人包括前干事长石破茂、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外相茂木敏充和前总务相野田圣子等。自民党预计下个月十五号选举总裁，要成为候选人先要得到20名的推荐者。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但沿岸地区亦都有骤雨和雷暴。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在正午12点，台风美沙克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9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和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艾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东涌嘅文东路咧有渠务工程啊，文东路同埋怡东路交界处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而家系受阻。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最后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而一部分地区落紧雨，驾驶人士请小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三学五新常态，全家上准备好晒。 Give me five 天怡波盛子豪提提你，新学年如果子女需要留在屋企学习，不妨试下咁啊！ 将剩低而又干净嘅外卖工具，花啲心思 DIY 做一啲环保嘅家具。 反正网上面有好多呢啲教学资源，一家人可以一边睇片，一边上翻堂亲子美术堂。 南京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上网找乜嘢啊？ 想买个龛位安放嫲嫲嘅骨灰。 其实可以将嫲嫲嘅骨灰放埋喺爷爷嘅公众灵灰龛位，等佢哋喺埋一齐。 得嘅咩？ 只要同嗰位先人有近亲或者密切关系就得噶啦。家放骨灰嘅申请并冇上限。嫲嫲生前咁中意大自然，仲可以考虑海上或者纪念花园撒灰添。食物环境卫生署嘅网页有齐晒有关资料噶。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佢哋叫做 common sense。 佢哋嘅 common 共同喜好就系收藏旧物。 大家好，我系 Stephanie， 我叫封晓彤，咁我系 common sense 嘅主理人。咁我哋其实系一班有唔同背景嘅朋友啦，咁但系我哋都好中意单车啦，亦都好中意工艺。咁所以其实我哋个工作室咧就系集合咗我哋好多呢啲唔同嘅收藏啦，美学嘅氛围咧都系环绕住旧年代嘅一啲感觉。 Stephanie 今次有份联合策展一个古道具机关展， 打字机、理发展、石磨呢一啲日常事物嘅背后，原来藏住惊人嘅智慧。 今次其实就系正正想将呢啲旧物嘅一啲机关嘅一啲原理啦，或者系我哋当中点样去将佢再重新去再设计啦，再做一啲新作品咧，等大家感受翻嗰种原始嘅动力。 呢种原始嘅动力喺以下介绍嘅呢件物件当中展露无遗。 咁马车灯其实佢系由一个法国做开呢啲 关于灯的公司呢是很久以前呢已经是开始做这些灯。咁我最着迷就係觉得呢，即係你諗下，即係未有电灯普及嘅时候，其实就係点蜡烛啦，点油灯啦嗰啲。咁点样喺个喐緊嘅车嗰度，嗰支蜡烛会一度烧短㗎嘛。咁点样做到即係继续着住呢？咁原来佢入面有个机关呢，就係有个圆筒啦。咁其实佢入面有啲弹弓，有啲装置。当佢一路烧嘅时候呢，佢会慢慢喷出。咁令到嗰个火呢永远都系喺个灯嘅中间。 古道具机关展即日起至9月30号。 详情请搜寻 Common Sense HSK。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星期一啦，8月30号啊，2:09，中女宅男杀很大啊，有彭程有曾志豪嘅。 中女彭程你好 ，Hello， 曾志豪你好啊。 系啊，我啲听众咧，嗱，礼拜日咧呢个时势咧，仲有啲雨噶。嗱，虽然好得意，佢而家酷热天气警告，但系我翻嚟嘅时候咧，夜雨洒下去。 系啊，天阴阴咁样嘅，一翻到嚟咧就已经啊，成个天变晒色啦。 系， 我出门口嘅时候都仲有少少阳光啊。 系， 由香港到一路咁样过咗九龙之后，咦，发觉世色唔对。 系冇错， 好彩个袋袋住把遮啫，把遮仔啫。 系啊，咁啊，梗系希望你都平平安安啦， 大家平安啊。 系啊，嗱，琴晚我觉得好平安啊。 点解啊？ 我头先翻嚟咧就同彭程讲咧，即系嗱，我哋都要接受一件事就系咧，哇，我哋而家呢个年纪咧，嗰啲生活小确幸咧，同十零廿年前嗰种小确幸系唔同嘅。 系， 即系如果我哋回想一下咧，如果十零廿年前。行程可能要再早啲啊！我就十零廿年前就够啦， 好似带你滴滴咁哆哆就你冇扮晒嘢。 即系如果再讲十几年前咧，礼拜六啊 Saturday night， 如果我翻到嚟话喂，琴晚过得好开心咧，一定系出咗去饮酒啦。就算明明只系同几个猪朋狗又饮酒咧，都觉得好高兴。 即系一定会讲，就算唔系饮嘢 系啦。 琴晚我出咗去玩， 出咗去玩一定系不唔系留喺屋企啦，一定系通宵达旦啦，仲要系出去即系总之交际应酬啦，一定系咁样。 好忙啊， 好忙噶，讲紧十几廿年前啦吓。 穿梭喺花丛之中。 啊，呢个就你啫，我承认嘅，就算以前都净系可以望住啲花嘅啫。哇，好多朵。花喎，系啦，嚟嚟去去都系 望住， 都系得个望住。 因为你去咗花墟， 系啦，冇错。阿姐，俾两扎剑兰啦，唉，同啲甲鱼丙丁咧望完一晚之后咧，最后都系捧盆吉翻屋企咯。 睇咗咪当拖咗啦， 系啊，睇咗当拖咗咯。好啦，但系而家 咧， 而家呢个小确幸系咩咧？我一翻嚟同彭程讲，哇，彭程，哇，我琴晚好开心啊，正到咧， 我仲话咦，去咗边度？ 系啦，我琴晚啊喺房度煲咗一晚剧啊。其实应该我 果然贴合我哋嘅节目名嘅， 系啊， 宅男、啊。 我应该要再将佢讲得仔细啲。 系， 我琴晚啊同老婆喺房度啊，成晚啊，各自各精彩。 我哋话我唔想知道你闺房啲嘢。 系啊系啊，但我想话俾你听啊，点解啊？冇，因为我琴日成晚同我老婆喺张床度咧，佢又打机，我就煲剧，我就煲剧， 各自分开咁精彩啊！ 系啊，但系都系好开心嘅，系啊，即系听唔掂啊！ 有个空间自己有个空间， 因为咧而家毕竟咧，即系譬如我同彭程，有我哋啲身份咧，都系人夫、人妻、人爸、人妈咧，即系已经咧，你要照顾自己细路或者彭程已经甩咗难啦。咁但系咧，佢工作都忙咧，礼拜六日咧，我觉得吓可以偷得喺屋企咧， 浮生 好开心。 系啊，就自己嘅空间啊，其 实 自己嘅时候，属于自己嘅时间。 咁我琴晚咧，我就咧氹咧，搞掂咗两个仔之后咧，我就可以即系翻上张床度咧，同老婆咧好开心咁样。佢又坐埋喺个床角度，攞部机喺度打。系啦，佢仲要上网 online 同人打机啊，几有即系吓女性前瞻啊，真系同啲 friend 喺度打牌，讲咗秘密添，唔好意思啊，真系。 佢又唔同你打机喎。 系啊，我唔中意打机，其实。 你唔中意打佢啲 机啊？系啊，咁我就咧自己煲剧，我仲要煲剧，连煲到咧几有设备啊！我哋而家咧呢啲扮系 YouTuber 咧，咪成日会有嗰支脚架噶嘛？ 系啊系啊， 我攞支脚架嚟煲剧啊！你知唔知啊？ 哇！你将个 我将个手机 电话 框咗喺嗰个相机手机架上面。 啊，曾志豪。你对眼好好咩 ？OK 啊！ 你好中意睇啲荧光幕咁细嘅咩？ 哎呀，你睇唔到啦！ 你唔系中意睇啲荧光幕大啲嘅咩？即系你觉得九寸？ 唔系，我 系 想睇荧光幕里边啲嘢大啫。 真系得意啊！ 唔系啊，因为你唔使耷低头啊！你直情可以咧平面咁样睇 咧。你有冇电脑睇过？攞个啲平板电脑睇都 有困難嘅。 唔係我睇，唔係啊， 得啦，知啦。 我唔 係 啊，我睇嗰個 Netflix 啊嘛。咁你唔係步步所謂嗰啲裝置可以睇到啊嘛？我就係用手機，跟住我又唔想耷低頭喎。哇！我就好先進咁樣咧，將佢擺個相機架度，然後咧就啱啱冇 eye level。哇！我已經覺得係至高無上嘅享受啊。然後一路喺度煲啲舊劇，一路擰轉面就望到老婆依然都喺隔離度打緊機啦。哇！ 就好安心啦，係咪？ 成晚啊，就咁樣過咗。哇！好舒服啊！你知唔知啊？ 好满足， 好耐冇试过。 睇咗啲乜嘢咁开心啦，同埋即系令到你满足，系因为你拥有自己嘅空间， 拥有自己空间啦，时间啦， 时间系啊，重温翻有好多以往嗰啲。 系啊，我呢个咧，呢个我好惊，我好想同你分享嘅就系、是，我你会唔会而家中意睇啲旧剧噶？ 讲真啊。這個、嗜好 系咪有啊？ 已经实践咗好耐。 惨啦，我都追上咗你呢个步伐啊！哈哈哈！系你继续啊！ 唔该啦，我都话啦，我都系睇，我又系睇嗰个系啦 Netflix， 我就一见到就好开心，咪睇咩咧？除咗之前煲咗一套韩剧咁大把之外咧， okay, 我唔敢再煲韩剧 ，OK， 只系睇嗰啲叫做 documentary， 系啦，跟住然之后咧就一见到佢咧就开心，咪咩咧？就睇 Friends 老友记啦、 哦。喂，又睇翻嗰啲，喂，有冇廿几年、卅年嗰啲？ 哦，有啦，差唔多 系咯，系咯，又睇翻 廿 几 年啦，睇。 其实你识背噶啦，系嘛？已经 又唔系识背，不过即系有啲片段又翻嚟重温翻嗰阵时好开心。其实嗰啲叫做所谓 sitcom 咧，处境式喜剧咧，系唔使用个脑谂嘅。 系 咁就系见到成班人嘻嘻哈哈，咁成班朋友喺个 coffee shop 啊，或者喺屋企煮嘢食啊，大家倾下偈，讲下生活，讲下爱情，讲下家庭，开开心心。哦，咁你嗰晚就觉得好满足啦。 系啊，惨啦，我都追上咗啦。 好似你咁啦。 我琴日睇咗两套咧，有咁旧得咁旧嘅，先睇港产片， 系 1991年。 哇！ 富贵吉祥。 富贵吉祥，我真系唔系好记得。 有林子祥啦，有。张曼玉啦，有周慧敏同埋张学友， 哇！ 听到你真系经典到嗰阵时嘅周慧敏，哇！少女仲系妹妹仔， 系 张曼玉索到女神系啦、啊，哇！你唔好讲，林子祥都系好有魅力 嘅 ，O K 嘅。张、okay、学友其实都系、即系仲系扮紧死靓仔，佢做张曼玉个细佬，你知唔知啊？ 边个嚟噶？ 张学友啊！ 张学友做张学友， 佢张学友个细佬啊，真系咁啊！你睇到好开心啦，因为。佢真係嗰個80年代咧，都未去到90年代91年啦，真係嗰陣時嘅香港，舊啟德機場，仲係舊啟德機場，哇！你睇到嗰啲咧，全部慘啦，有啲回味嘅感覺喎，然後見到好開心啦咁樣，咁跟住睇完咧都睇唔曬嘅，再煲咧諗住煲套西片啦，我其實諗住係煲新嗰啲㗎， 好多新嘅， 佢有啲相對新啲咧，有啲嗰、個大隻佬嗰個咧，即係諗住睇㗎嘛，點知咧唔小心碌到咧，有一套。是旧啲嘅，但我首先见到咧有边个咧就系 Brad Pitt 以前个老婆啊，咩 Jennifer Aniston 系啦 ，Jennifer Aniston 好靓喎， 系咩？咪老友记咪佢有份咯？ 啊，系咩？佢有份啊？ 点解就要睇老友记？ 哎呀，咁我要睇喎，好靓啊，真系佢个封面几靓，跟住我一望完。原来里面仲有边个咧 ？Scarlett Johansson， 哇，跟住仲有 hot 到 佢嗰幕 Office 大战不列谷巴，睇到我重播三次。重播到底再睇翻，哇！又喂唔得，哇！真系， 所以点解要睇旧戏咧？ 系啊， 就因为成日有得重播啊嘛。 系啊，可以再睇翻啫， 回翻啊嘛。 系，但佢旧得我未睇过噶嘛，于是我都我呢套未睇过啊，我觉得好心好开心啊。 嗯， 系啊，即系 Billy Cooper 好靓仔嘅 ，Billy Cooper 好靓仔，真系 咩谷巴话 ？Billy Cooper 咯 ，Billy Cooper，Billy Cooper 好，仲有宾咩艾弗力。 Ben Affleck 系啦， 仲 有 Drew Barrymore 咧， 系啊，仲有几个都，总之呢啲人咧，总之佢拍嗰啲都市爱情咧，佢仲要系咧话因为佢套名咧中文就叫咩爱情收错风啦， 系系， 佢英文咧就话 He's just not into you，即系话其实佢唔系对你咁有意思啦。咁佢里边就讲好多咧嗰啲咩爱情 signal 啊，有啲咩信息咧，佢有啲好低能咧，譬如佢同你讲话，佢咧同我讲话好高兴见到你，佢话等阵先。佢系喺开头同你讲，定系约会结束前讲？佢话佢系约会结束后同我讲，咁冇行啦，咁冇行啦，啊，咁我记错咗啦，佢系开头同我讲啊，哦，咁可能会有，哇，即系呢一啲好似嗰啲错摸的爱情信号咧，你有几耐？你有冇同你老公在玩呢个游戏啊？ 我哋有噶， 请问点玩呢？啊，老婆今朝同我讲话咧，你今晚唔使翻嚟食饭，佢究竟系讲真啊定讲假嘅咧？ 保持新鲜感啊嘛，系、 yeah. 咪咁但系令到你就重温翻当时嘅青春。头先你讲嗰啲爱情错摸，到今时今日咪一样咁错摸。 我仲学识咗一啲咧好地道嘅美语添。 系咩？依家翻嚟讲俾大家听。 唔知出唔出得街？ 点解讲？点解唔出得街啊？ 系啊，所以嗱。

OK， 系啦，佢要着校服，系啊，着校服嚟 Zoom 咯。 好似话咧，嗰啲时间表咧吓，有啲都填到密密麻麻，讲紧中学嗰啲 啊， 朝八晚五啊吓，咁啊， 朝八晚五， 系啊，上堂啊，好劲啊， 三点都放学噶咯，平时 喺网上面就系流传呢样嘢，我谂可能佢哋有啲开啱啱开始有啲 catch up， 系喺屋企点做课外活动啊？ 唉，冇 嗱，而家上银乐队啦吓， 其实即系叫大家着校服，都俾大家有一种翻学嘅感觉， 都系噶，我都觉得 OK。 话有啲名校咧，直情。是总之一定要着校服坐定定在这里一齐小息。 是啊 是啊， 一齐小息。 一齐小息，一齐放小息。咁就中间好像不准去厕所，总之你不准啊，开了个 Zoom 跟然之后就睡低啦。 咁我仲可唔可以督前面女同学个背脊？ 你可以想象嘅。跟住嗱，我而家准备督你，你嗌啦，俾啲反应我啦，咁样。 哇！咁我哋以前仲可以弹弹条带噶。 喂，算罢啦，而家唔玩嗰啲噶啦。 咁啊，而家玩得好高级噶啦。 系啊， 系啊。OK， 我哋讲翻正经先啦。 唔系我哋咁啊，系啦，因为应付呢个开学啦，咁啊系啦，咁啊上个星期有机会就同啲校长啊，同啲系啦倾下偈啦，咁样咁啊一个幼稚园嘅校长，一个小学嘅校长，好少。咁我幼稚园嘅校长就话：，唉，过去呢一个即系疫症咧，即系谂都谂唔到啊！佢哋要应付系啲咩咧？就系、是、嗱，你就会关注到啦，好似你个仔咁细个，咁可能咧就系可唔可以专注喺个电脑面前系啦，喺网上上堂啦。咁但系对于老师嚟讲咧，其实咧佢哋真系百上加斤，好辛苦。呢、這个幼稚园校长同我分享啦，佢讲啲乜嘢咧？佢哋读幼稚园，即系啲老师咁啊，从来都冇谂过。要加多一個技能，就係喺過去日子當中成日都要做嘅，因為呢個疫情就係咩咧？就係學拍片， 冇錯， 學剪片， 變導演， 係啦，冇錯，淨變身做導演，要諗下點樣做得好有趣喎。如果你做得唔有趣嘅話，啲細路仔咧就睇你幾秒咧就唔會想睇你啦。咁所以就出盡奶力，諗辦法搞創意。打灯、剪片、 荷里活 啦，样样都齐，哇！做到佢气都咳埋。 可唔可以用王家卫嘅手法去拍嘅咧？即系蒙下、喐下咁样唔得啦。 咁但系啲妈咪都辛苦，因为咧你又要陪啲仔或者陪个女一齐去睇，咁跟住然之后咧先至可以即系上堂。咁所以有啲家长又话啦：，如果我唔系坐喺度嘅话，我个仔我唔知点佢点上堂咯，佢点专心到啦？ 会噶。 系啊，咁佢话冇办法，好彩佢又冇翻工啦。其中有一个即系啦，听到一个妈妈嘅讲法。好啦，另外一个小学嘅校长咧，佢嘅分享系啲咩咧？第一咧，佢哋就要拍片啦，即系要 Zoom 啦，佢哋唔使拍片嘅，因为佢哋系直播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分阶段话上堂噶嘛，嚟紧分阶段复课，有啲年级可能就翻先，跟住然之后啲年级就未翻住，所以咧佢话佢哋嘅工作已经系预咗咩咧？每一个阶段咧就游走喺现实同埋虚拟嘅世界之间，即系你明唔明我讲啲咩？有時咧就係有啲學生翻嚟咧就會嗰個年級要上堂啦，即係嚟緊個年級要上堂啦，佢咧就要去到課室嗰度要教書。好啦，咁啊跟住然之後一落咗堂之後咧，就可能去另外一班咧。 第二個年級就冇得復課。 冇錯啦，佢哋冇得復課住咧，佢又要準備 係 啦、網上直播啦。咁所以佢咧佢嘅生活咧就係喺虛擬嘅世界同埋現實嘅世界喺兩個世界之間，就可能係一個禮拜幾次，即係初初有啲轉折位嘅時候咧，就要喺呢啲時間嗰度遊走啦。 咁佢咪名副其實嘅 VR。教学咯，即系一堂就virtual， 一堂就 reality 啊， 几好啊，真系 几好啊！佢话真系， 超时空教学 做到真系气都咳埋啊！真系。 我同我仔上堂嘅时候咧，佢系好啲，佢咧好得意，佢唔想我，佢唔想我坐喺度啊， 调 翻转，系啊！我咧试过坐喺佢隔篱咧，我谂住帮佢 set 少少电脑嗰啲咧，佢拱开我啊，佢话你行开啦，你行开啦，跟住我话你唔想我坐喺隔篱。我想小朋友呢即是佢又好啊惯咗想淨係自己呢对住个老师呢唔想啲家长介入啊。哇嗰次我落得几开心坐喺度瞓觉囉。坐喺度瞓觉等佢係啦佢就喺嗰度即係如果佢一突然间有啲咩电脑删咗个咪呀嗰啲我咪帮佢整一整。但大部分时间呢佢话行开我唔要你坐喺我隔篱。 咦咁好独立喎。 係啊仲听到佢喺度大大声喺度答问题啊嗰啲咁样呢。咁不过佢都係好挂住喎几时可以返到。 係啊呢个都係最紧要。同埋呢即係仲有一个学习嘅差异嘅问题。即係可能即係大家屋企比较 有啊 有啦富裕少少啊中产少少啊所有嘅设备都好齐全。但如果你真係即系屋企嘅家境真系麻麻地嘅时候咧，基层家庭咧，唔好讲净话上唔上到网，唔好讲净话有冇电脑， 就影屋企个样， 上堂嘅环境冇错啦，同埋你屋企个样，有时咧都会令到啲学生感觉到嗰种 压力、 尴尬同埋嗰种压力。 你谂下，如果你一开 Zoom 嘅时候，那个同学仔头壳顶有盏水晶吊灯嘅。 哇，或者后面雕条龙出嚟嘅，直情喺度扑埋嚟嘅，跟住有个马姐咧，即系可能有个工人啦， 马姐 系啦，斟壶茶俾你咁样咧，争好远噶嘛。而我哋呢啲就阿妈咧，就好狼狈咁样冲埋嚟啊，帮你斟水啊咁样啲咧，哇，即系高下立见，系咪啊？ 你上堂嘅时候可能都会见到遇到遇事咁嘅情况。呢一段时间咧，暑假期间，我琴日听一个朋友讲啦，佢话佢哋喺个网上边咧，啲个女啊学跳舞啊，咁啊成一班人啦，十个八个喺个网上面一齐学上堂啦。咁有个先生咧就同其中一个学生讲，佢就话啦：，你咧一上堂嘅时候咧，唔需要咧自己整个背景噶。如果唔系咧，你一跳舞一喐咗动作，我就睇唔到你 噶啦。因为佢想做嗰啲所谓虚拟背景， 系啊，但系佢就特登做个虚拟背景， 因为唔想遮丑啊嘛。 系啊，咁同埋咧，亦都即系啦，留意到，譬如阿先生啊，你嗱做呢个动作，你要影全身俾我睇下，你做得啱唔啱？ 佢唔想， 佢永远都影唔到全身， 系 因为佢屋企根本冇空间可以令到佢全身可以能够呢个影像投射咗喺嗰个镜头面前。 所以咧，名副其实啦。呢个疫情你用 Zoom 咧，突然间将自己屋企嘅生活俾人 Zoom 咗入去啊，俾人睇晒。 即系啲名人明星可能哇，好大个露台， 哎呀，成千尺啊！ 但系更加落地嘅话，唔系个个都系咁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18岁青年和三名年龄介乎13至14岁的女童，涉嫌同日前香港仔一宗同党欺凌案件有关。警方话，寻日接获一名13岁女童报案，话上星期四在石牌湾村内一个公园被多名朋友掌掴，导致面部轻微红肿。警方调查后相信事件起因涉及琐碎的感情纠纷，四名被捕人士涉嫌普通袭击，其中三名女童已经获准保释，涉案的18岁男子就继续被拘留。被捕的三名女童是学生，涉案青年报称是侍应，他们同受害人已经相识一段时间。一项有关基层儿童开学的调查发现，近四成受访儿童的屋企欠缺电脑上网，另外超过九成儿童表示面对上网和家庭环境限制感到网上上课有困难，开学之后要在网上学习担心会大落后。社区组织协会以网上问卷形式访问733名贫穷儿童，超过四成半受访幼童表示有需要申请资助购买电脑或者使用上网服务，但他们目前不受关爱基金资助。社协建议政府将关爱基金资助计划纳入学生资助，恒常为全港清贫学童提供电脑硬件和软件支援，学校亦可以安排学生分流回校使用设施学习。民协强烈反对政府征用保安道体育馆作检测中心，认为体育馆只有一个主要出入口，亦是李郑屋邨居民必经的道路，加上区内较多长者聚居，担心选址邻近街市和民居，人群聚集有机会造成交叉感染。民协深水埗区议员江桂生说，体育馆同同为检测中心的长沙湾社区会堂相距只有大约三分钟路程，认为政府无需要征用保安道体育馆。另外，西贡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反对在区内设立检测中心，区议员范国威质疑普及检测是高成本低效益的做法，担心检测假阳性或假阴性反而加重医疗负担，甚至增加社区感染风险，促请政府先集中为高风险群组进行检测。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99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在疫情出现反弹之后，新增病例时隔五日再次回落到300宗以下，全国累计19699人确诊。新增个案中，社区感染病例283宗，16宗是境外输入病例， 另外新增两人死亡，累计死亡病例323宗。首都圈地区今日起实施加强版防疫措施，直至下个月6号，首都圈内的咖啡店禁止堂食，只可外卖，餐厅、酒吧等每晚9点后禁止堂食，健身室、泳池等设施暂停营业，违者可被罚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差唔多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有电力工程啊，而家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收费广场部分嘅中线封闭。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东涌文东路有渠务工程啊，而家文东路同埋怡东路交界处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落去，我哋都一齐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 什么是宅男啊？对瑶瑶来讲呢，宅男是非常专注的男生，是形容男生对某件事情非常专注，或许是电动，或许是哪些运动啊什么 的。什么是宅男？我觉得宅男是网上世界的一个副产品。Internet 出现之前，很多男仔都喜欢出街玩的。咁啊 ，Internet 出现之后咧，好多男仔都中意都喺屋企啦，所以系 Internet 嘅副产品咯。 咩系宅男？宅男就系留喺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嘅男仔啦。咁但系咧，宅男都唔一定系唔靓仔嘅，我觉得都有啲系靓仔嘅宅男嘅。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而家系2:37啦吓，系啦，咁啊，借呢个机会多谢 Sammy 啊，我哋电台嘅同事先， 系啊，系啊， 电视部嘅同事，咁啊，佢送咗一个好靓嘅口罩俾我， 系啊， 因为佢话佢妈妈有听我哋嘅节目，知道我中意跑步，咁所以特制咗一个口罩， 好靓啊，真系， 佢话配上防飞沫嘅面罩，多谢你啊， 因为佢个外形咧系好。我睇清楚嗰啲咧，好似佢用咗嗰只叫做咧，好似西方教堂咧，佢嗰只玻璃啊，嗰只玻璃咧咪好似好多裂纹咁样嘅嗰啲教堂咧，咁但系咧佢嗰啲裂纹系好靓噶嘛，佢而家我就见到咧，你好似有呢种咁样嘅颜色啦，唔系佢咁嘅花纹啦， 银色底嘅，好似啲灰色嘅， 系啦，好厚身嘅，几靓喎， 系啊，摸上手真系有个面罩喺度， 系啊， 多谢 Auntie， 系啊，你迟啲试下带嚟， 系 咯，话俾大家听啦，咁样真系吓，好咁啊嗱，我哋今日咧而家就进入我哋呢个即系男女嘅题目啦，咁啊，我哋今日咧都有单新闻咧，都可以话系风水轮流转啊。 因为几个礼拜前呢，我觉得我哋曾经讨论过呢，就话女人你话如果佢呢真係离过婚呢，究竟会点样俾人所谓即係嫌弃呀、又或者佢嗰、那个即係艰难系有几大嘅。嗰、时我哋提出个问题就话，你看男人同女人真係好唔同。 好大分别。 係啦，女人一离过婚呢就即係好多人就会唔想揀呀，有呢有路咁样。咁但係男人嘅情况会点呢？我哋一路都冇机会。今日呢有单新闻就真係同男人离婚又有关系。 是。咁呢个呢就大家喺网上面，其实嚟自一个网上面嘅讨论嘅。 是。 咁佢就话啦，35岁嘅单身男人， 是。 同埋离过婚嘅男人， 是。 边个比较惨啲呢？ 即係话呢，大家都系同一个背景啦。 是 啦。35岁。都系男人。 是。 一个呢就系单身。仲要佢有个分别㗎喎，佢嗰个应该咁讲，仲有个佢嗰个所谓单身嘅意思，唔係话哦佢拍过几次拖，到而家呢仲系所谓 available 咁样嗰种单身呢。 王老五嗰啲 係啦，唔系嗰啲喎。 唔系嗰啲钻石王老五， 佢 意思。 佢讲緊系由佢出世到而家都仲系单身。 自出娘胎。 係啦，所以呢佢哋有啲内地又或者台湾啲网友呢会形容呢啲叫做咩母胎单身，即系阿妈生出嚟个胎啊，母胎咧，即系喂，你一出世就系到而家都系单身，喂，争好远，即系你同你经历咗几一段拍拖，然后而家自己逍遥自在咧，系两回事嚟噶， 明嘅， 系啊， 但系35岁未拍拖系咪真系好惨咧？我哋都可以 系啦，咁然后另一边咧就系35岁已经离咗婚啦， 系 啦，咁佢就攞嚟做讨论咧，啲人就问啦。你觉得边个惨啲？咁所谓边个惨啲，可能就话究竟35岁冇人揀啦，从来都未拍过拖，阴公啲啊，定係去到35岁离咗婚喎先惨呢？係啦，然后第二个呢佢就话喂，咁如果呢要揀拍拖嘅话呢， 你会揀边个先？ 係啦，佢话揀边个呢，即係你会点做呢咁样啊，咁引发呢个讨论呢，就同我哋上次讲嘅一样啦，啱啱调转。女人离婚的讨论完成了、男人离婚这件事是怎样的呢？真的 是的，那就的而且确大家都有看法，都即各自都有点不同的观点了。有些人两个都不好啦，是不是两个都不好揀。 两个都不好揀。 是的，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会认不认同啦。有些人就说喂，你自出娘胎都咁耐都冇拍过拖，肯定都系唔系几中意啲，即系点讲咧？ 有问题。 有问题，又有问题啲乜嘢咧？即系有啲憎啲女人， 系 有啲仇视嘅倾向。咁佢话咧，但系离咗婚嘅男人咧，咁系咪一定唔好咧？咁又听佢点解要离婚啦、佢话但系咧，好嘅男人咧，应该离婚嘅机会就唔系好高嘅。 咁可能个老婆 系啦 咩咧？老婆俾个大绿帽咁得唔得啊？ 或者系即系大家都已经行到尽头啦，唔相爱啦，好嚟好去又得唔得咧？系咪？或者佢搵个第二个又好，系咪大绿咁又唔一定大绿帽嘅？你唔好一嚟又讲到咁衰， 一嚟就六个人啊？ 系啦，咁好多原因嘅，咁又系讲得啱嘅，咁咩原因离婚都系好。好紧要噶嘛？ 系啊， 或者佢真系， 一就佢自己再去滚咯。 系咯，咁又或者唔系嘅，咁即系仲有其他啲原因，个女人可能真系唔要佢啊，或者即系诸如此类，有好多嘢噶嘛，系咪？ 系 咁，但系就未拍过拖，系咪一定又唔好咧？ 嗱，于是乎我哋咧又 系咪真系唔好咧？又唔一定咯， 嗬。系啦，嗱，你又会谂啦，好似你两边都系从原因出发嘅。你35岁如果仲系单身咧，大家都会问就系、是。佢咩原因再单身先？如果你话原来佢咧就醉心于佢嘅研究学业里边，佢一路咧都系要学有所成咧，先至会有心机去谈恋爱嘅。咁可能啲人就会觉得话佢只系冇机会啫，唔代表佢冇呢个能力。但如果咁，佢系正正常常，或者佢只系一个普通嘅打工仔，35岁又系好多异性嘅，佢又屡战但系都屡败嘅话咧，可能你就会惊啦。35岁都拍唔成拖，一次都冇，系一次都冇， 咁 一定有问题。 咁系啦，因为通常俾人哋嘅感觉就系咧，如果你35岁都未拍过拖，唔好讲话男人啦，女人你都会觉得系咧有个咁样嘅印象啦。 系啦，佢一定系有问题啊，咁样你一定会觉得咧有啲即系不可告人嘅事。反而咧，你话佢离婚咧，可能有啲人拣咧就系话，喂咁唔紧要啊，佢最少。都试过成家立室啦，佢最少都有爱情嘅经验啦。咁佢嗰次嘅失败会唔会令到佢有更加多嘅体会呢？呢度又分开两样咯。有人就会认为你离咗婚啦，那个体会咧就系话佢会更加懂得 同伴侣嘅相处，唔会俾自己所谓重蹈覆辙。哇，佢对你又更加好添啊！同埋咧，可能佢会更加爱锡你，因为咧佢经过上一次嘅失败，无论咩原因都好咧，佢都会知道。哦、如果是我衰的那我今次要好好把握了、 是 的。如果是对方衰的话那我就要好好珍惜了。 是 那他照顾应该更好了。 这个是我们纯粹善意的假设。 是的。 但是35岁未结过婚的又或者又不是有问题不一定不好。 不是他不是未结过婚 是 单身的。 未试过恋爱不是不好的。是的因为他是一白纸一张什么都不识那你跟他起码一起的时候。可能就是你话乜就乜咯， 系啊，冇错冇错。 或者佢对于爱情因为冇乜经验嘅话，咁可能佢个人又比较纯情一啲咯。 好， 咁啊冇谂得咁复杂啦个人，咁所以纯粹就系去到呢啲咁嘅年纪嘅，可能拍拖嘅话咧，或者佢同我即系作为一个女人一样，系以建立一个家庭为目标嘅话，咁亦都唔需要咁复杂啦。 好啦，咁如果我系姊妹咧，我就会唔拣。我就会唔揀呢 ,35 岁都未拍拖过。因为点解呢嗱正常嚟讲我哋当你揀得35岁嘅。即系当然你可以话你只系一个20岁嘅少女、你有权都特登揀一个35岁嘅。都有嘅。 好㗎 ,20 岁揀35岁。 係啦即系我话你有权嘅。不过我哋如果当一般呢可能你同佢都差唔多啦。 差唔多年纪。 即系可能你差佢我哋成日都话细几年啦可能你30。咁佢35咪好囉咁样。好啦 ,30 岁嘅女同胞、大部分嘅諗法都系咩喂，唔玩啦，卅岁啦，成家立室准备嘅。哇，你对住呢件，佢拖都未拍过嘅，佢如果万一咧，真系要由头开始调教嘅，即系所谓调教咧就吓、你到而家都仲喺度谂紧第一次带女仔去街咧，使唔使 AA 制啊，定系你俾钱啊？即系所有呢啲异性嘅礼仪啊，可能佢都冇嘅话咧，咁可能对嗰个30岁嘅姊妹嚟讲咧。佢真係覺得，喂，老娘冇咁多時間嘥你身上喎、你仲要、拍拖適應啦、相處啦、可能你如果你冒冒然同佢講話，咁係咪我哋會結婚嘅、哇！我諗佢真係呆咗喎，我35歲嘅。 但係佢如果35歲男咧，同18歲男咧嘅諗法又唔一樣嘅。嗱，我哋假設佢35歲有翻啲人生經驗出過嚟做過幾年嘢嘅， 但係未拍過拖嘛。 我知道，即係佢應該係啦，知道自己有一個咁嘅即係客觀嘅條件嘅限制嘅話咧，我諗。佢嘅谂法唔会好似你头先咁谂啩？ 嗱，你又唔知佢系因为咩原因、 当然啦，我哋呢啲全部系咪自己想象出嚟嘅啫？其实都已经 因为我嘅谂法就系、如果佢35岁未拍过拖咧，我老虎都拍多几下先啦。我会唔会一埋嚟就结婚？咁于是系啦，于是乎咧，你就容易咧有个 错觉， 有个时间差。个女可能拍咗拖咧，好快咧，佢已经谂就系话：喂，其实你会唔会买楼啊？会唔会储钱啊？会唔会结婚啊？可能对佢嚟讲就话。我咁大个仔第一次拍拖啫，俾我慢慢试下先啦。 所以一个35岁男人系咪一定会中意一个从30零岁嘅女人呢 啊，有可能嗱，呢、這个又真系见仁见智啦。佢可能都中意啲妹妹仔嘅，所谓系啦，但可能佢又冇所谓咧。佢假設佢都中意一個即係廿零歲嘅都得嘅。 哇！我哋已經有好多唔同嘅 scenarios 擺曬喺度。 係啊， 個情況擺曬喺度。 但係因為我哋如果要諗咧，最差咧，應該呢啲所謂唔同嘅 scenario 咧，應該要諗一個最差嘅。我哋如果諗最差咧，單身嗰啲咧，你當佢最差係咩咧？就係話佢完全係冇人際經驗，最差咁樣 嘅，所以冇人揀。 係啦，咁好啦，咁你覺得你可唔可以接受到咧？但係調轉喎，如果離咗婚咧，最差會係點咧？會唔會最差嘅就係？佢本身好多問題，可能係佢拈花惹草咧，係啦。然後佢第二個可能差嘅理由咧，就係話佢離完婚之後咧，佢即係好老套嗰啲劇情啊！我唔相信婚姻嘅，我唔會再接個份。 好老實講，離過婚嘅人通常都會咁諗 嘅。嗱係啦， 係啊，尤其是啱啱離婚嘅時候。 係咯，咁可能佢就話：喂，我見有鬼，我怕嚇。 係啊， 無論係你衰定我衰，總之我唔想再嚟多次啦。咁、可能你如果同佢拍拖嗰啲朋友咧、如果你又係以結婚作為目標嘅話咧、你會吃力好多。特別係你如果係即係你自己係一個可能又係未結過婚嘅、你可能好正常就話：咁點解唔結婚咧？係啦。 所以如果係啦，睇下你亦都調翻轉頭睇你個目的究竟係想點啦？ 有啲似我琴日睇嗰套電影啦，嗰套咩愛情收錯風咧，因為佢其中一 pair 咧就係呢一個賓艾弗力同埋呢一個咩 Jennifer Aniston。 佢就係呢一 pair 咧，就係男嘅咧，係不婚主義嚟嘅。佢唔中意結婚，佢冇話佢有經驗啊，佢純粹就話我唔信任婚姻。咁、但係咧個女主角咧，佢就話：喂，大佬，我同你拍拖七年，我所有姊妹都結曬婚，得我冇。佢話咧，佢好大壓力。咁於是乎喺個劇情裏面，當然佢哋直情就分開咗啦。咁樣 喂，佢呢个情况可能都有机会发生嘅。如果你对住嗰个系35岁离咗婚嘅，可能你呢边系咁开推搏，喂，大佬你几时娶我？咁、如果夹硬娶咗佢又好唔好咧？ 系 呢、這个就系嗰个问题啦。 咁如果35岁离过婚嘅人，系咪真系唔会再想结婚咧？ 系啦， 35岁未拍过拖，系咪会快啲结婚咧？ 系啦，嗱，我哋就将我哋一啲即系所谓好坏啊、优缺点咧，就讲俾大家听。喂，都欢迎你可以加入讨论，因为我相信咧。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即系虚拟题目，可能是 现实生活上面， 现实生活会不会我哋啲系我哋听众可能都有经验呢、可能佢真的遇到一个，喂，不一定 exactly 35岁啦，即系可能你话你遇到一个离咗婚的男人，你的经验就是喂，其实佢点嘅咧，好啲啊，定差啲咧？咁啊，你有冇遇到一个好大年纪，唔一定35啦，都有一句，但好大年纪，佢冇拍过拖， 系啦。在你身上面你有啲咩感受，有啲咩经验嘅分享呢？同一个离咗婚嘅男人喺埋一齐嘅时候，其实你哋遇到一啲爱情嘅即係状况，係啦，到底係点呢？佢会唔会俾机会你了解佢呢？佢会唔会有啲嘢收埋淨係觉得唉都係驚咗啦，所以都唔会咁放开呢？ 係啊，大家可以打嚟㗎，因为可能有好多元素呢，但我哋都未有机会讨论㗎。咁187-23-88 虚拟题目就话35岁单身男人同埋35岁离过婚的男人，你会宁愿拣边个呢？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靓不靓仔的？ 两个都是。 有没有钱的？ 有啊， 有没有车的？ 有啊， 有 啊。 有没有楼的？ 有啊，有啊。你什么条件来问这么多问题啊？你187-23-88，等你。 想象一下啫，是不是都不给啫？ When I fall in love, it will be forever, or I'll never fall in love. In a restless world like this is,Love is ended before it's begun, and too many moonlight kisses seem to cool in the warmth of the sun. When I give my heart, it will be completely.Or I'll never give my heart. And the moment I can feel that, you feel that way too, is when I fall in love.With you. And the moment I can feelThat you feel that way too is when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系啦 ，When I fall in love 系一个离过婚嘅男人，一个未拍拖嘅男人，未拍过拖嘅男人。冇错，有啊 ，Nat King Cole 啊， 系啊 ，When I Fall in Love 啊，我哋187-23-88咧，呢个真系一个关于你对男人嗰种期望，因为其实咧，你谂下，当你讨论一个35岁未拍过拖嘅男人，同埋35岁离过婚嘅男人咧，其实就系嗰、那个你对一个男士，你会期望佢系一个 点样嘅阶段咧？ 啊，当然啦。 系啦，如果你拣咧，可能你绝对两个都可以拣嘅。有啲人点解会拣话宁愿拣个离过婚嘅？可能佢会期待就系话，喂，我觉得一个35岁嘅男人应该要有足够嘅成熟，佢， 嗯， 应该要有足够嘅经 验。 系啦，哪怕系失败嘅经验都系经验啊。似咩咧？我系头先已经谂到个比喻，有啲似咧，就系，佢有冇翻过工啊？即系如果你话佢一个35岁。从来都冇翻过工，冇打过工嘅一个人，同埋一个35岁，你话佢因为做生意失败破过产嘅，就是，譬如咁样啦。咁如果你系一个老细，你仲想再请一个人，或者你想即系再有啲工作上面嘅合作嘅话，你会想拣边个咧？咁样咁可能有啲人就话，咁可能我都可以照拣一个35岁破咗产嘅，因为做生意失败，因为佢起码已经摸熟过呢一套嘢啊，佢知道啊，可能即系大家有失败经验啫咁。如果另外嗰个35岁佢未打过工嘅，咁你真系大件事喎！你真系要由头开始咧，嗱，你要 fax 机摆边啊，你真可能又要重新教过佢。所以呢个可能就系我哋对嗰个男人咧嗰种嘅期望，同女人真系啱啱相反 嘅。直情系啦，你喺度讲嘅时候，我 已经谂 紧。你话生意失败，生意失败嘅男人你就会俾机会，生意失败嘅女人咧， 系啊， 唔好啦，都系 你唔系， 我就拣个不如就冇经验嗰个啦。 因为唔知点好得意，你好似唔 蚀底啊嘛，因为你觉得女人蚀底过啊嘛，呢个系一个根深蒂固嘅一个观念嚟噶。 可能系啦，即系蚀底过呢样嘢，同埋好似你唔 系 好需要咧，就系话得噶啦，你唔使太有待人接物经验嘅，我哋男人做主动咧，可能会带住你行啦咁样。 Maybe 可能就会有呢种谂法啦，咁，你就会宁愿拣话35岁离咗婚嘅男人，你会觉得话咁佢有翻啲成熟啊，同，唔知点解咧，大家会有种想象咧，就系，你一讲话一个离咗婚嘅男人咧。你可能就即刻想起一陣嘅沧桑啦，背负住好多故事啦，每逢咧结婚纪念日咧，佢仲会喺个酒吧度喺度喊啦，怀念佢嘅前妻啦，一个多情嘅种子，唔知点解成日都谂呢啲嘢。 如果你咁谂嘅话， 系啊， 咁你同呢个男人一齐，你真系要考虑得好 清 楚啦。 冇错， 如果佢同你一齐嘅时候，佢仲坐住喺个酒吧， 系 挂住佢嘅前妻嘅话，你同佢一齐。你觉得你会怎样啊？ 但咁佢先重情啊嘛！ 佢重情是重情佢，唔系重情你喎。 哦，咁唔通你想佢离咗婚之后咧，就完全忘记晒？咁佢咪好绝情咯？ 你接受到吗？ 咁你想佢绝情定重情啊？ 你问一下你自己先啦。 我系希望佢对前面绝情，但系对我重情。 Sorry 啊，佢仲喺仲过渡紧嘅时候，你仲同佢一齐咧？我谂你真系。你希望佢好无情啊，系啊，同埋你会觉得好似自己仲好似得唔到佢个成个人，你知道女人噶啦，你同一个男人一齐嘅时候，我要得到佢嘅全部，我唔可以同人哋分享。 但呢个你唔觉得就系，无论睇电视咧，呢个就系嗰种矛盾啊，嗰啲女人咧就会觉得话，佢如果仲怀念前妻咧。从坏嗰方面就梗系觉得佢藕断丝连啦，但好嗰方面咧就会觉得话，佢都唔系嗰啲咧，即系嗰啲咩反转猪头就系 A 嗰啲人。 Sorry， 我去到呢一格咧，即系唔系我哋睇电视嘅咁分明。即系你可以想象一下现实嘅环境，其实真系，如果嗰个男人咧系离过婚 嘅 ，OK， 我假设佢即系啦，你话佢对佢嘅前妻念念不忘啊，你谂下你自己嘅位置系点啦？呢个此其一啦。第二，如果佢系结过婚嘅，佢离咗婚 ，OK， 佢仲要有仔女嘅，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佢 嗰个纠缠， 嗰，又唔系话纠缠，因为佢点都系人哋个阿爸，咁佢可能一个月一个礼拜有几日，佢真系都会同佢啲仔女可能有见面嘅，你点样啊？佢如果同埋你一齐去嘅话，你接唔接受到啊？佢有机会继续同佢嘅前妻继续都保持关系嘅，毕竟因为佢都系啲细路嘅父母， 冇错冇错。 咁你作为佢女朋友啦， 系 啦，或者系即系啦，下一任嘅妻子啦，有机会啦。咁你有冇一个大方嘅量度要去接受佢嘅全部咧？讲咧，其实真系好容易嘅。但系你真系去到嗰一下咧，有时你真系需要一啲，你要需要个时间去适应嘅。佢有细路嘅，你可能又分分钟成为佢嘅继母噶咯。你 ready 好未咧？系嘛？ 系啊系啊， 好多问题噶。 同埋仲会比较咯。 仲有赡养费咧？ 系啦，因为我最近好八卦睇娱乐版咧，我就见到话 Brad Pitt 咧就有个 新 欢 啊嘛， 27岁定唔知几多岁咧，一个 model 嚟 嘅 啫， 国籍嘅 model 嚟。 系啦，咁啊，首先又已经又变咗年纪好巨大啦，差唔多争30年咁仔啦，呢个一接近30年啦，好似。咁又第二咧，啲人就不停喺度比较咧，就话。喂，你睇下佢咧个嘴唇都系咁厚嘅，好似 Angelina Jolie 咁样。咁然后大家就喺度又计啦，跟住就抄翻晒咧嗰个娱乐版一抄咧，就抄翻埋头先你话阿 Jennifer 嗰张相啫，系啦，又抄翻就话啊，佢哋早排咧就世纪一吻啦， 世纪一拥。 拖定定一攬 嘅。頒獎典禮嗰度，啲人話復合啦，復合啦。 係啦，咁你諗下，如果你個靚妹，即係嗰個27歲嗰個模特兒，你每一次咧見到你老公咧張相咧，一定要登埋另外兩個女人先嘅。 哦， 咁又仲要將你同佢哋比較咧，就話：喂，你個嘴同上一任嗰個一樣咁大啊！哎呀，不過咧好似人哋靚啲。哇，又佢就再同個前前妻咧又點樣復合？系啦，當然你可以話大佬個 Brad Pitt 啊嘛， 梗係啦，佢係名人，你就會喺個報紙上面咁樣比較啫，普通人又唔會。 但普通人會點咧？普通人都會話：咦，阿強你結婚啊？再跟住望一望，哦，咁呢個同上一任啊，真係哦好好多，好好多。喂，可能你都要承受嘅喎，你嗰啲朋友啊，係啦，佢哋可能都會 屋企人啦、 啊，係啦，可能嗰陣話：哇，飲第二次新抱茶啦。跟住佢又會喺度比較咗啊，上一任嘅新抱咧就成日做家務喎，你呢個咧做唔做㗎咁樣？呢、這个都要考虑噶， 系啊，所以 反而你白纸一张嗰个35岁咧，就乜嘢都唔使比较， 系咪咧？ 系啊， 听落去而家好似冇咁复杂啊。 喂，两样永远都系噶啦， 系 即系你我哋话有优胜有啲缺点咧、嗯，所以大家都可以打嚟咧，就系、是、你自己对嗰段关系嘅期望系啲乜嘢咯？ 嗯嗯， 系啊。 咁同埋就系啦，系咪嗱？头先我哋讲嘅好似另一份嗱，如果咁样比下去嘅话，系咪真系咁唔好咧？即系离嗰份嘅男人， 咁、哦、如果我哋又要站喺呢个辩方嘅立场，你知道我哋冇立场噶啦， 我哋 又得，系啦， 又未必系嘅，系嘛？ 我上一段关系我唔识珍惜， 系， 而家我好重得爱石， 系啦，我一定手掌拍唔响嘅， 冇错冇错， 遇到你又唔同啦， 系啦，我而家会将你袋喺我口袋里边，名副其实嗰啲咩，藏在手上又怕走了，摆在口中又怕融了。 放在心中， 系啦，即系一定会对你如珠如宝嘅。哇，咁啊望梗系咁望啦，系咪啊？ 系咪噶？咁会唔会系一个未拍过拖嘅男人，冇咁多嘅经历，真系啊，个人 纯情啊， 多啲系啦。咁就结唔结婚都好啦。呢、這个题外话，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就唔使有咁多嘅顾虑咧。系1872388， 翻嚟讲。 同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官方往来，维斯特奇尔。不顧終結關係和兩國互利合作，無視捷克主流民意，出於個人政治算計執意訪台，嚴重干涉中國內政。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決定暫停面對面向國會議員解說涉及選舉安全和外國干擾的資訊。辦公室解釋，由於擔心在面對面解說的過程中敏感資料會有外泄風險，因此作出今次決定，並改為向國會議員發表文書報告。民主黨表示憤怒，批評辦公室放棄履行向國會通報訊息的責任，又指責總統特朗普管治團隊淡化俄羅斯和其他國家對美國各項選舉帶來的威脅。分析指辦公室今次做法同時代表議員減少機會在國會對辦公室的政策提出質詢。天氣方面，一股微弱的大陸氣流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但沿岸地區亦有驟雨和雷暴。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正午12點，颱風美沙克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93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並逐漸增強。本港下午和今晚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天氣酷熱，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酷熱，風勢微弱，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你好，我是 Mandy， 先講中意外，就喺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南田消防局一快線有交通意外，一帶開始車多，就是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南田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快線受阻，一帶開始車多，經過敬請小心。我哋睇下隧道方面啦，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而弥敦道咧有个紧急维修工程啊，去尖沙咀方向近金巴利道嘅快线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 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有一部分地区落紧大雨，揸紧车嘅你请小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啊，准备好晒。 喂，周末有情人嘅私分，建立学习时间表好重要噶。咁就算子女喺屋企学习啊，都唔怕变得懒散啦。同时亦都要早睡早起。如果唔系啊，好难适应翻学习嘅节奏噶。况且早睡早起身体好嘛，绝对系个良好习惯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了，三点零八分了，今天我们二 拣一。系啊，有啲听众打电话嚟，我哋稍后就会驳通佢哋噶啦，因为想问一下大家咧，呢一个题目啊，35岁嘅单身未拍过拖吓，单身男人，你觉得会拣佢好啲啊，定系一个35岁离过婚嘅男人咧？系啦，我哋当假设佢哋各样条件一样啦，咁究竟呢个背景嘅分别，你会拣边个咧？ 边个对你嚟讲系啊吸引一啲？ 系啊，或者各有咩优劣 咧？系啦，各有啲咩优劣咧？你有冇经验啊？ 系啊，冇错。 我谂呢个都紧要。 呢个紧要系。咁、啊啊、你嘅经验唔一定要箍到35岁嘅、啊，可能你话、哎、我有试过同一个好大年纪但系冇拍过拖嘅嘅、人同佢相处，原来有啲咩问题嘅、或者你又试过喂我同过佢啦，佢离咗婚噶啦，唔、知40定点样啦，哇原来系咁样个经验、 啊，可能我哋系啦未谂到佢哋同你相处嘅时候嗰啲情况咧， 系啊系啊，嗱、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嘅1872388 1872388啦，关于呢一个35岁嘅男人， 系啊冇错吓，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听下歌咯。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hardly talk to me anymore when I come through the door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remember when you couldn't wait to love me, you used to hate to leave me. Now after loving me late at night, well it's good for you, babe, and you're feeling all right. Well, you just roll over and turn out the light, and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anymore. 系啦，冇错，阿豪仔今日都问我，喂，呢只歌你播过噶啦，你讲过噶啦。 我仲记得你一讲完呢只歌之后，就好多人打去花店读，我要买翻花俾人。 唔系，上次我哋播过呢一只歌嘅，不过咧就系啦，未发掘到佢背后嘅故事。 系，你介绍下。 系啦，呢个系啦，芭芭拉史翠珊啊 ，Barbara Streisand 同埋 Neil Diamond 嘅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系。 其实咧就呢、這、一个你大家听，当然啦，系合唱嘅歌曲啦。其实佢哋各自自己当然啦，亦都有独唱嘅即系版本嘅。到底呢一只歌其实系点样诞生嘅咧？点样嚟嘅咧？ 一定系花店嘅广告歌嚟嘅。你试下唔买花俾我啊！ 系啊，冇生意做， 冇生意做 嘅，系咪啊？呢、這个都可以喎。 系啦， 咁但系佢初咧呢只歌系三分几钟咁长啊。初呢只歌咧，本来咧就唔系咁样。 点嘅咧？ 得几十秒，得四十几秒。 咁短？ 到底发生啲咩事咧？系、 okay, 啦、okay ，呢只歌就系1978年咧，佢哋即系录。一起錄的這個的版本來的、但是為什麼說四十幾秒呢？因為呢原來當時呢就這隻歌是一套本來是一個美國的電視劇的一隻主題歌曲來的、 okay. 當年呢就是在一個的晚餐那個晚宴那裡呢 New Diamond 呢就遇上了一個電視劇的監製，咁咧就行去同佢講，好似我哋 out low 咁樣，係啦係啦係啦，喂，你最近有冇開啲戲啊？我不如幫你寫隻歌啊，咁樣，咁嗰個嘅監製就哦好啊好啊，嚟緊會開套一個戲，咁咧就係一啲處境嘅劇集嚟嘅，唔係喜劇嚟嘅，處境嘅劇集嚟嘅，咁咧就講個啲女人咧就出去做嘢，咁男人咧就留喺屋企，係啦，即係照顧屋企咁，我諗咗幾十年前都已經咁樣嘅橋段喎，咁啊好啦，咁啊 New Diamond 咧。收到佢呢一个嘅指令，咁跟住然之后咧就翻去写只歌啦。咁但系喺佢哋一个其实系一个试验实验剧场嚟嘅。当喺度拍紧呢个剧嘅时候，New Diamond 又喺度写紧呢只歌嘅时候，个导嗰个监制突然间同佢讲：，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哋咧就突然间改咗啊，所以只歌用唔到啦。咁样哦，咁冇啦，咁啊冇得用啦。咁啊隔咗一阵，咁啊 New Diamond 又觉得，喂，只歌其实都几好喎，咁不如就即系将佢由45秒一路就变咗一首歌啦。咁于是乎咧就联同咧就两位嘅音乐人啦，Alan 同埋Marilyn Bergman 咧就一齐写咗呢一只歌啦。 OK， 咁好啦，到佢写完呢只歌之后，咁当然有灌录唱片啦。New Diamond 咧就喺佢嘅唱片嘅里边就录咗有呢一只歌， 自己唱翻， 自己唱。后来咧。Barbara Streisand 咧聽完咗之後就覺得，咦又好好聽喎，於是乎咧佢又錄咗呢一隻歌，好啦，各自都錄咗呢一隻歌，係啦，好奇怪啊，係 咯，冇版權嘅點解可以？ 係啦，唔係咁佢哋原來係中學同學嚟嘅， 哦，中學同學帶曬啊， 我知， 嗰啲嘢唔使問過我啊， 咁咪梗係有問啦，大佬，話呢啲上法庭嘅嘛， 你當你係咩啊？攞咗啲片嚟播唔使問啊，喂，時間緊迫啊嘛， 由細識到大嘅，一齊喺個即係喺美國一齊讀中學，咁仲一齊唱 choir 嘅添，係。咁所以就由细一齐唱到大都可以咁讲， 同我一样啊，唱加班出身 系啦。但点解后来又会变成咧一个合唱嘅版本呢？ 系 啊，真系又系同我哋呢一个行业有关。 佢哋拍拖 唔系，同、 哦、 我哋呢个行业有关。 行业喺 DJ 度播歌。 其实有两个有个说法嘅。 系 咁啊，话说系咩咧？话说咧，美国咧有个电台嘅节目主持人啦，系啦，佢叫做 Gary Guthrie。 哦， 有啲人话系主持人，有啲人话佢系监制。咁、 okay. 但系佢自己讲翻咗，其实我系好少即系做节目嘅。 O K。 咁但系咧，佢。點樣令到呢一隻歌變成一個合唱版本呢？就話說咧，佢離婚，好唔開心。 Okay. 咁咧，但系咧，佢就同佢個前妻咧，大家就好來好去嘅， okay. 即系唔係話嗌曬大交咁分開嘅。咁咧，佢個前妻叫做 Becky， 佢話有一次咧，就佢喺朋友屋企，咁啊同佢一齊，咁啊佢聽到 New Diamond 嘅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聽到佢好感動。咁跟住然之後咧，又有一次佢知道佢又見到佢太太聽到 Barbara Streisand。唱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又系听到好感动。佢谂住送一份礼物俾佢、 哦， 就系、是、做啲咩咧？因为佢话我离咗婚啦，唔使成日喺屋企啦，咁就翻咗电台做嘢啦。咁咧，佢咧就将两只唱片摆咗个唱盘嗰度 一齐播， 然之后自己 mix，、 哦、 mix 咗个版本。咁跟住然之后咧，佢就话我唔知个反应系点样噶，所以咧我就交咗俾一个同事，跟住就叫佢嗱，你咧就播，我就行出架车度听，睇下点样。 系 一播咗之后。 哇！大把人打電話嚟就問啦。 係啊，咩嚟噶？咩嚟噶？ 喂，點解我哋一齊唱歌嘅？喂，喺邊度可以買到啊？呢樣嗰樣咁。咁卒之呢個版本咧就好 hit， 搞到咧喺美國有好多電台嘅節目主持咧都照玩主碗，將佢哋兩個人嘅唱片 一齊， 係啦，將佢哋嘅歌曲咁樣去混合擺埋一齊，就做咗唔同嘅版本。最後唱片公司就覺得哇，既然都咁大受歡迎啊，既然好多人都話， 不如兩個人唱啦。 係啦，好想去買呢一隻碟啊！不如就一齊唱，所以咧佢哋就喺稍後嘅時間咧，喺1978年咧一齊出咗一個版本，就係佢哋兩個人都一齊合唱嘅，就係 Barbra Streisand 加埋 Neil Diamond 嘅呢一隻歌叫做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嘅， 幾有意思喎。 係啊， 係啊，呢種緣分咧，即係雖然可能你喺愛情上面嗰個 Gary， 因為佢就分離咗婚，但係佢就無意中咧撮合咗即係呢一首歌， 係啊， 兩個合一咁樣。咁呢只歌究竟係講咩咧？嗱，佢個歌名好得意喎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即是说你不再买花给我了这样。那是不是应该都是讲就是说你不再爱我啊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李彩华版的。 我知道你上次都是这样 讲。是不是这样啊 就 是 他的意思都是你是啦你以前又对我好好啊又成日唱歌给我听啊但你是啦是将以前和现在我们之间那种变化就是做一个比较咯。以前你成日唱歌给我听现在你又不跟我讲嘢啦。以前呢你就急不及待话给我听成日都话好爱我啊成日话见到我啊不想走啊但是现在呢好像已经不再一样。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只不过是一个一个可能平即是一个的说法啫，但是这里已经是带出了大家的感情都已经改变了。所以我想对于这个电台的监制啦Gary Guthrie 啦他有这么深刻印象他就说这首歌要送给他的前妻可能就带出了其实他们感情上面的一些改变。 我喜欢他最尾有四五句呢他就不停在讲他就说了我記得你教過我的每件事 I learned how to laugh 啦 ，how to cry 啦 ，how to love、how to lie 講大話。咁然後最尾一句咧，佢就話啦，你可能覺得咧，我亦都學識咗點樣同你道別啊。係、I could learn how to tell you goodbye。咁但係呢一句咧，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明嘅。當你咁樣寫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我仲未學識啊。其實我係唔會學識點樣同你 say bye bye。我喺你身上學識所有嘢。咁可能每一個離異嘅人咧，都會有一種諗法就係、放手啦。系啊，你要学习好似即系冇咗我嘅日子咁样咧。咁但系如果你喺呢一个歌词唱翻出嚟，好明显就我未学识嘅。系啊，学识我就唔使同你讲呢一句啦。 所以都系其实唔想走嘅。 都应该系噶。我谂佢呢个歌词里边讲紧应该系一个即系大家都唔想分开。 都唔想分开，但系就无奈都系分开嘅一段爱情故事咯。 系啊，佢有啲头先阿彭晴同我讲过呢首歌好似写诗咁样咧，系嘅，因为譬如 简单易明啊。 系啦，譬如佢用几个意境啦，譬如话你唔再送花俾我咧，咁有一种就系我已经好似已经同你分开咗啦。咁佢仲有一句，即系佢话。当你感觉咩唔错嘅时候咧，佢话咧 ，you just roll over， 然后就 turn out the light 咁样，即系好似呢两个就 转一转个身， 转一转身山灯， 山灯 啦，系啦，咁其实又系好似代表即系好多嘢都 完结啦，好似 系啦，过去结束，咁佢就真系唔使讲好多撕心裂肺嗰啲咧，就话，我哋分开啦，我哋又唔见面啦，咁样，但佢用生活嘅细节嚟话俾你听咁样， 咁。我所以亦都切合翻係啦，呢段所謂可能好來好去嘅一段婚姻咯， 係 啊，咁即使係啦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但係好無奈，我哋都即係要接受，希望大家都記住大家曾經喺埋一齊以前開心嘅日子咯， 係啊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Barbra Streisand and Neil Diamond。 中女彭晴，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哇，搭四啦吧，酷热天气警告都继续生效啊！大家记住啦，30度。 相对湿度是几多少？ 78%。 系 啊，咁而家沙岛气温酷热天嘅警告咧就继续生效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继续同你讲有关呢个35岁单身啊， 单身男 系啦，同埋呢一个即系 离 过婚嘅。关于35岁咧，其实网上面好多讨论嘅。我见到仲有一格咧，其实都系对呢个男人嗰种嘅要求咧。佢就话有个网友咧，佢就问佢话：我啱啱识咗个男人，咁啱又系35岁，佢就问佢啦，佢话你35岁，你有冇车啊？佢话如果你冇车咧。佢话佢觉得感觉上咧就系你系一个失败者咁样，系啦，即系佢会觉得话35岁你系应该要有车嘅，因为有车就代表你有啲经济嘅地位啊，有一定嘅能力啊咁样。所以佢话如果你35岁冇车咧，佢觉得有啲唔系几好。咁结果又系引起好多讨论啦，因为大家都一定系一窝蜂话俾佢听，喂，佢35岁佢好有钱，佢可以做 iBanker， 但系佢就唔中意揸车。都得噶，系啦，佢可以，譬如佢可能 佢冇需要啦， 佢冇需要，或者佢唔中意揸车，佢要应酬啊，可能佢生意一定要揾人哋去车佢先，诸如此类都得嘅。咁但系呢个有一个 迷思啊，我觉得系太简单化啦， 一种期望咯，即系我哋定型咧就系、是，喂，如果你明成你就有个车，35岁有个车好正常嘅，冇理由35岁我仲要不停同你 call 的士噶。佢就會有呢種諗法， 有啲人真係唔中意揸車噶嘛。 係啦，但可能佢又都會用呢一個作為一種要求咧，就係話，但你35歲都冇自己嘅車，咁代表啲咩？ 點啊？單車算唔算啦？咁樣 唔得，你再有錢都係噶啦。咁所以35歲咧，可能你會對佢有好多嘅要求嘅。有冇車一種要求啦？你有冇拍拖？有冇結過婚？你究竟有冇經驗？都係我哋對35歲呢一個年紀咧，有種界定喺度。 但係而家今時今日35歲呢啲咁嘅，即係你講話，我講嗰啲新外物啦，可以做得到幾多都幾辛苦咯。 35歲你有份工，可能已經好好啦。佢話你有份工啊，哇正啊！ 好聽下， 聽下聽眾電話先。 Jojo 嘅電話嚇， 17238，第一位朋友係 Jojo，Hello。 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彭晴曾志豪， 係啊，你好啊， 你有咩經驗啊？分享下。 我就其实我的经验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我的男朋友呢就大我23年的。 大你23年。是。 是啦，咁他就有小朋友啦，有前妻啦，都个前妻呢就他对他很好的。 嗯。 咁就俾埋他屋俾屋他住的。 是。 是啦，咁样。咁我觉得他很重情义咯，他离过婚咁样。是。 是。 我会咁样揀咯。 你会咁样揀？你接唔接受到啊？初初。 我其实呢，我初初我是入去他屋企住呢，啲小路仔都好大个㗎啦，因为他20岁结婚嘛。 哦。 我就35岁嘅而家。 哦，咁嗰啲细路而家已经几多岁啦？ 十几廿几岁啊？ 廿几噶啦，都好大个啦。 同你争少少嘅啫。系咯， 系啊，系啊。 咁嗰个感觉点样噶？会 有咁咯，系咪？ 系咪啊？ 咁初头佢哋即系会有啲非常之难听嘅说话啦。 系。 咁同埋我自己本身我都成熟嘅，我自己个人。咁我都学阿彭晴头先咁样讲，即系会唔会要胸襟广阔啲咧，要大量啲咧咁样。咁系要系要。面对好多嘢嘅，咁自己尽量做咯，系。 喂，你介唔介意讲下你哋呢个故事咧？可能系点样发展嘅？即系咪一开始你就已经知道佢嘅背景啊？定系你识佢嘅时候佢仲未离婚定点噶？讲嚟听下。 我系佢哋系分开咗嘅，但系就佢系对人好好嘅咯，我先生。咁我就本身识佢个仔。 你识佢个仔先嘅？ 系啊。 跟住咧？ 跟住就。佢追我咯，咁我嗰时细个25岁，我唔觉得佢即系似追我，觉得系一个系 common friend 咁识翻。 即系你识佢个仔，唔系佢个仔追你，系个老豆追你。 系啊。 哦，咁 OK， 咁个佢个仔嗰阵时，佢个仔冇追过你噶嘛，即系真系 friend 嚟嘅啫。 佢个仔都好后生，又系结咗婚。 哦， 咁就系啊，系啊。咁佢就咁，当然我老公我男朋友个背景都经济条件唔差啦，但係我完全冇諗过佢会 追你 揀我囉，係啊，因为我自己又唔係话高学历啦，我只係一个好普通打工嘅女仔，咁就咁佢同我讲嘅时候我都好唔知点咁嘅，因为我要面对佢仔啊，我唔系介意。 系啊，你识佢个仔啊嘛，因为 系咯，突然间由朋友变咗爱你阿妈。 系啊， 是啊是啊，你哋讲得好啱，就是面对呢个问题。咁可能我就俾自己好大压力啦。咁就幸好就我反而同佢兄弟，我同佢嗰两个细妹就都 friend 嘅。 细妹 即系我觉得开心咯，咁样系同我老公两个细妹。我觉得呢样嘢系仲开心过。其他人怎样看自己， 你有没有任何犹豫，即譬如当你认识他的仔，大家做 friend， 突然他说喂我老豆 他是这样约你或者怎样的时候，你有没有犹豫过，因为毕竟他都大你很多的嘛，是吧？ 23年是啊。 对咯，那时你怎样，你怎样考虑的？ 当其时就是他所谓讲的我对他的约式约离咯。因为我冇谂过佢会对我咁认真，因为同埋我系我自己拍拖经验又唔丰富啦，咁所以如果你哋出呢条题目嘅话，我谂我会拣个成熟型咯，同埋我自己本身系一个都成熟型嘅女仔，我唔想要我带住一个人嚟行，我觉得咁样比较吃力啲嘅，咁样样系。 虽然可能你面对嘅情况比较复杂，你都愿意面对。 是啦是啦是啦，咁即係好似而家咁样样，我觉得同佢啲細佬一起呢成长啦，我哋。咁而家反而呢六七年呢就大家相处会好啲囉，同埋冇咁尴尬囉，一起去旅行呀、玩咁样。 喔、哦、但佢你会唔会想同你而家先生即係所谓生你哋自己嘅下一代咁样㗎？ 係啊。 因为其实我先生佢就点讲咧？佢就觉得原来你付出咗十成，原来可唔知系咪佢睇唔开咧？佢觉得原来啲小朋友都唔会点样回报翻俾自己。 啲衰仔都系咁啊，通常都，所以佢就唔想再有下一代啦。即系所谓、 啊、 哦，咁但系你自己会唔会有啲唔想噶？系咯。 我后生嘅时候咧，我都会有唔开心过嘅。 系。 咁但系当我过咗卅岁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有自己更加嘅成熟一面，咁咪由佢咯，即系好潇洒都可以咁样行落去噶嘛。咁、 okay. 况且系啦，我老公佢啲细路又早婚咧，咁佢啲所即系嗰啲孙啊，咁我都可以当佢系。 你嘅细路， 系啦系啦，佢哋都好黐我嘅。 不过你真系要适应到先得，因为咧，即系个感觉系啊，会有啲容易 怪怪地， 容易混乱系啦。学你话即系佢应该叫你嫲嫲或者咩嘅，但系你会觉得感觉上佢似系你个仔 多 啲咁样。 系，毕竟年纪都仲后生噶嘛。 系啊， 系啊，系啊，佢哋嗌我婶婶咯，即系我觉得佢哋。一句称呼都好过当我透明啊，或者唔理我啊啲 咯，系咪啊？但你会唔会好在意，好想佢叫你一声阿妈咁样噶？ 吓， 又唔会 冇呢啲， 系咯， 冇嘅，我哋当朋友 嘅。系 前妻咧，有冇都几即系 成日联络咁样噶 ？Sorry， 听唔 前 妻啊，系啊，同你哋有冇见下？因为有孙有嘅性系咯。 有噶，佢哋一齐即系。帮佢凑下咁样咯，我就翻工咁样咯。 系，如果你觉得你最大压力咧，同你而家呢个丈夫最大压力系边一个来源啊？最大压力， 我谂系我后生嘅时候我自己嘅脾气咯，系啦。 哦，即系成日乱嚟， 包容到你啦， 佢实包容到你啦。 哦，系啦系啦，咁佢就包容到我啦，咁样系啦，咁但系佢都会有时觉得。我都要 细路女， 即系 后 女， 系啊系啊， 啱 啊 ，Sandy 佢就系觉得我咁样。 喂，但系总之你揾到你幸福啊！我哋都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呢个故事， 继续祝福你幸福， 多谢你， 拜拜，周周，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网上有人号召831太子站一周年活动到各区商场抗议。 在旺角新世纪广场，几十人在商场中庭聚集叫口号，播放反修例歌曲。一名政见不同的男子举起手机拍摄，批评在场有假记者，双方一度口角，一批军装警员在旺角东站外戒备。至於網民發起原定由旺角朗豪坊到太子道西的遊行，到下午兩點，即是網上呼籲集合的時間，未見有人聚集。軍裝警員在布蘭街和亞加魯街行人路駐守，幾架警車在場戒備，港鐵旺角站內亦有軍裝警員巡邏。警方拘捕一名18歲青年和3名13至14岁的女童，涉嫌同日前香港仔一宗同党欺凌案件有关。警方话，寻日接获一名13岁女童报案，话上星期四在石排湾村内一个公园被多名朋友掌掴，导致面部轻微红肿。警方调查后相信事件起因涉及琐碎的感情纠纷。4名被捕人士涉嫌普通袭击，其中3名女童已经获准保释，涉案的18岁男子就继续被拘留。被捕的3名女童是学生，涉案青年报称是侍应，他们同受害人已经相识一段时间。政府表示，截至上午11点45分，大约有356000人网上预约参与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创新及科技局局长邵永恒说，接获3宗被预约登记个案，强调任何人盗用他人的个人资料属违法行为，一经确认会转交警方跟进。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认为，最理想的做法是用户需要输入密码才能够登入系统，以便翻查记录，如有需要亦可以更改时段。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香港健康码已经准备就绪，几时推出要视乎疫情几时平稳，例如等到确诊宗数回落至单位数，没有本地个案，疫情不再反复等。对于有市民担心以港康码取得粤港码或者澳康码之后抵达广东和澳门之后可被追踪，薛永恒认为市民到当地之后已经成为社区中可互相感染的一份子，应该配合当地防疫制度，不认为港人可获豁免。他又说，即使前往英美等外地国家亦要配合当地防疫要求。薛永恒又说，日后市民申请港康码时初时会有配额。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天气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风势微弱，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快线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而家快线仍然封闭。受交通意外影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嘅车龙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重复一次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快线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而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正常，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都出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段车多，现在龙尾在果栏。另外，弥敦道有紧急维修，现在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的快线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和 Beautiful Sunday 的 Barbie 林慧，在大家同心抗疫的时候，特别多谢一班前线医护人员无私的付出，想借刘德华的一首《我知道》凭歌记忆同你们讲一声加油啊。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这刻中的结识盼望得到，只想需要明你过得比我好，同年同月今生今世同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好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杀很大。 3:37，今日系啦，大家点睇咧？拣个离过婚嘅男人， 系 拣个未拍过拖嘅35岁，同样都系男人， 系啦。 你点拣啫？ 头先就有阿 JoJo 咧，佢就即系佢现身说法啦，佢就拣咗一个咧就离过婚嘅男人，咁、但系揾到佢幸福。如果你话我哋跟住可以听到一啲咧，就话啊，我拣咗个咧未拍过拖嘅、哇，原来真系正啊！跟住我同佢就相处得好好啊，咁我就可以两边听晒啦。 啊，咁又唔一定35岁嘅， 系啦。即係總之啦，某啲年紀啦，你唔好話廿歲，咁啊廿歲未拍過拖就好正常啊，即係可能你當佢未開始啫，有翻一定年紀都未拍拖。会唔会原来都冇问题嘅咧？ 系啦，吓咁会唔会系我哋谂多咗咧？嗱，1872388，听下阿希嘅谂法先。Hello， 啊，诶，你好啊，红仔彭程。 Hello， 阿希， 你好， 点啊？ 系啊，你哋比较细声，我希望听得清楚。我都戴紧耳风啊 ，OK 嘅，但系细少少。 OK， 分享下系点？ 咁咧，我其实想分享咧，首先我讲咗我自己嘅身份先啦。 好啊， 我其实我系第二次结婚嘅，而家我呢个先。先生咧，佢都系同我一样系第二次嘅婚姻嚟噶啦，即系我哋都有一个前一段嘅婚姻。 系啦， 咁咧，其实我头先听两位主持讲咁耐咧，我想客观啲讲一句咧，其实我就算未结婚之前咧，因为我比较迟婚嘅，第一段婚姻我都好迟，咁、我个前夫系韩国人嚟嘅，咁、但系我其实咧前边咧我好多拍拖经验，即系唔系我特登想去拍，但系真系冇得停嗰啲咧，即系未停过， 一个接一个啊，系啊， 好羡慕 啊， 好羡慕，好羡慕， 系唔好嘅，系隔篱啲同事就好羡慕啦， 系咯 ，non-stop 大佬系咪先？ 有时太多系唔系咁好啦，即系会有时会我想讲咧，其实咧好客观咁讲咧，唔係佢有冇離過婚，或者佢係有冇拍過拖，或者佢甚至乎佢幾多歲？呢、這個以我嘅經驗咧，唔係重點嚟嘅，全部都係、其實係好個人嘅嘢嚟嘅，真係。即係如果客觀啲講咧，當然係有一個影響喺度嘅，即係 general speaking 係會有影響。但係如果真係實踐咧，係完全唔關事。舉例我而家呢個先生咧，佢年紀唔細㗎啦。咁咧，而且我認識佢嗰陣時咧。 佢個家底都唔錯嘅，即係佢全部都係一個小康之家，全家都係大學畢業生喺外國留學翻嚟咁。佢前妻都係同我一齊英國留學嘅大學生，咁佢個仔而家啱到 Hong Kong 都畢業啦。咁其實都好似好 mix， 佢個人應該年紀又唔係細啦。咁佢都出嚟工作咗幾十年嘅喺社會。咁我覺得係咪好似俾人感覺哇？咁又有學識、 啊、 有工作。系啊，又喺公營機構做嘢，咁工作又穩定，個人又成熟，咁又離過婚喎，有經驗喎，係咪應該 好正咧？ 都唔可以叫完美，都叫做靠得住咧。 係係係，又唔係㗎。 完全唔係。 係點㗎？點㗎？ 嗱，只可以講咧，外表睇人人都好羨慕我，其實我有苦自己知。 係。 因為佢家務係好肯做家務，喺度住家男人係宅到咧。宅到一個朋友都未見過嘅，我 so far 就由拍拖到結婚，我未見過佢一個有朋友。 咁誇張？ 其實我係調轉，我好想去揾佢前妻，我好想去揾佢個仔，我希望佢可以咁做，但佢宅到連主動揾人都唔願意，從來都唔願意。即係我會覺得我夾喺中間，我又冇理由做主動咯，因為我哋結婚幾年嘅啫，我哋都比較遲婚，即係都係結婚今年先至啱下七月第七年啦。咁其實都中間有，因為佢處理得好差，佢唔识处人、处事、做人，咁变咗好多可能有啲俾人哋觉得系有好多误解，因为佢人系唔讲嘢嘅，乜都唔需要交代，佢对住我都好少嘅讲。咁咧，依份佢仔大学毕业啦，佢睇毕业典礼啦，我系啱啱睇到啲 WhatsApp 就是。佢都話唔去咯，可以。 哦， 我係咪好奇怪咧？所以同年紀無關，同音樂啲 性格咯， 無關嘅， 真係 好奇怪啊！真係我話你點可以咁嘅？人生第一次大學畢業，佢好，因為佢個仔嬲咗佢一段時間嘅啦，已經係完全冇主動揾佢，竟然佢即可能兩三年都冇主動揾過揾過佢嘅，但竟然佢畢業。 都唔去 一個禮拜就WhatsApp 佢爸爸，我想你嚟啊！佢竟然。佢唔覆人啊，仲要跟住我你點可以咁噶？我你去唔去啊？佢拖到最後一日，佢都冇去到。但佢個媽咪，即係佢個嫲嫲啦，佢啲細佬妹啦，有去咯。佢自己本身係主角，去唔去咯？ 但有我忍唔住八卦，想知係因為咩事咧？係佢個人啦，定係佢同佢上一段嘅家庭關係咁差， 定 係 點啊？ 你了唔了解 嘅？咁我了解嘅， 係咯。 雖然佢冇講，佢。因为佢之前一段婚姻咧，佢系有个第三者嘅，曾经出轨嘅，咁、就向佢前妻提出离婚嘅。咁当然系造成好大伤害啦，对前妻。咁佢可能觉得愧疚啦，冇面目见佢咯。我觉得系咁嘅原因咯。咁所以佢哋亦都系有啲佢前妻系好憎佢噶啦，到而家都唔会揾佢，连电话号码都改埋噶啦。咁、但系佢个仔咧，开头都嬲佢嘅，即知道佢 系啦，即系曳过啦，出过轨啦，系啦， 冇计啲背叛。喂，咁佢对你嚟讲个吸引力系点样咧？即系你而家呢一位先生， 你嗰时系咪见唔到佢呢一面？系啦，定系因为佢唔出声，所以即系好有型啊，所以吸引到你啊？ 系点咧？ 啊，开头就冇咁差噶喎，结咗婚就变咗咁，唔知点解。 系啊，即系佢开头同你系一个正常处事成熟嘅人嚟噶。 即系拍拖嘅时候都有倾有讲， 有倾有讲，不过咧就都系属于 静啲。 是有啲怪嘅，我睇得到，但系咧，唉，都系我自己问题啦，即系其实 系咪有啲上错车嘅感觉？ 上错车，对，但系嗰时被逼上车嘅，就唔可以咁样讲，但系都系自己咁大个人，系我要负翻责任嘅，因为嗰时拍拖都有啲怪嘅，因为点解咧？我有时同佢讲话，听日好似翻风，你着翻件衫啦，咁佢就喺电话度好似沉默啦，唔出声，咁我事后问佢，点解会咁嘅？佢就講一句：我都咁大個人啦，我自己識著衫。佢咁樣講我都喺一個熱戀期間啱識咗幾個月。佢咁樣講嘢已經有問題啦。 你嗰陣時知唔知佢個背景係譬如離咗婚啊，屋企有呢啲情況咁樣㗎？ 你知嘅系嘛？ 佢唔讲噶，系后来逐啲俾我发现，佢又逐啲讲少少凑凑埋埋先知一个古仔 嘅 咋。 即系你识佢嘅时候，你可能以为佢一个纯粹一个单身汉咁样嘅啫。 唔系，佢好坦白嘅。 即系一早已经知系离咗婚噶啦。 佢未离嘅，未正式离婚，但系分咗居两年噶啦。 即系我都知道佢呢一段关系嘅。 知嘅，佢好坦白，因为呢一段又呢一个位嘅坦白，其他嘢都完全冇讲，系隐瞒嘅。 咁头先你嗰个比较咧，就系、是、你话你之前嗰个丈夫就韩国人啦，咁系咪你都、啊、你都想话可能嗰个韩国男子佢个冇拍过拖啦，即系咪即系冇离过婚啦？ 有拍过拖，但系少咯，少第二个女朋友咯。 但系咪都唔系特别好啊？即系话嗰个韩国男人。 好好啊！ 哦，反而好 好、 啊、 开心啊！未要闹过交啊，完全。 咁你点解乜嘢唔一齐咧？又 啊，又系因为一个讲出嚟都你哋觉得系连续剧嘅剧情咯。 点啊？ 好天方夜谭，我啲人都听话你咁喜服人生。 你两个兄妹嚟噶？ 唔系， 韩剧系得呢条桥嘅啫。 我哋两个仲要喺日本识嘅、哦，我哋唔喺香港，亦都唔喺韩国识。我哋两个日本相遇喺日本识，咁各自翻咗大家国家噶啦。最后就佢嚟香港结婚咁样咯。 咁最后点解？ 因为乜嘢啊？ 最后佢结婚又系好，唉，半年都唔够。讲真，半年到嘅啫，就有一个第三者出现。 哦， 佢， 但系嗰第三者系已婚嘅女人嚟嘅，系佢公司嘅同事。 哇！ 好複雜嘅，呢、這個劇情可能要講有排講啊。 唔緊要，即係我明白。 你就接受唔到，所以就 唔係 no， 我其實唔係接受唔到，一定係接受唔到，但我要扮唔知咯。當初、我係扮唔知嘅，因為我唔想因為第一我想知清楚究竟發生咩事。我其實我知道有嘢，但我一定要有證據啦，唔可以咁衝動。到最後都唔使我揾嗰啲證據，佢翻嚟睇到曬嘅全部。 哇！夫妻的世界喎、 啊。系啊， 跟住系好明显嘅，全部摆明个女人系挑战我啦。 哎、 冬天着樽颈冷衫，樽领冷衫，一翻去成条颈就 咖喱 嘅咧，有啲咖喱喺度。 喂，但系嗰个系已婚女人嚟嘅、哦， 系跟住后来就完，仲愿意到咧，就系、是、因为我哋用日文沟通嘅，咁佢哋都系日本公司做啦，仲要份工系我介绍佢嘅。咁咧佢老板我唔识嘅，即系本人嚟嘅。咁我有同老板倾咗呢个问题，咁佢老板其实应该辞职。咁后来咧就介入咗佢个同事，男同事，香港人嚟嘅。佢就都觉得有问题，咁我哋有电话，因为我打俾我老公啦。咁我男同事有时会咁唔知，我唔知几时会突然间听到电话，咁我就。都唔知好唔好問佢，咁啊，終於鼓起勇氣問，咁啊一傾啊，大家 keep in touch 咁，佢就話我幫你查呢件事啦。咁當時就佢負責幫我查究竟係咪真係有呢件事喺公司，因為佢哋個我老公每日翻嗰前夫啦，佢每日放工好準時翻嚟，邊度都唔去嘅，即係你一離開公司咧，就搭車嗰時間就翻到屋企。咁所以唯一有問題嘅係公司嗰個地點。佢老闆就兇我，因為佢好幫得佢老闆手，係一個 top sales。 係係係。 佢話：你老公好幫得我手，如果你懷疑佢有呢個問題，你俾證據我啊！你有證據睇到我就實，我點攞證據啊？喺公司入邊犯壞係 咯 係 咯哦。 跟住我同事幫我做咗手證啦，係證實咗真係有呢件事。 哦、oh, no, ， 係咪好 似真 係 好似好似連續劇啊？啊你頭先嗰啲真係同夫妻攻略一樣嘅、 啊、 真係。系啦， 对我好大打击，你知唔知嗰阵时真系、 啊， 即系我都希望系假咯，其实抱住一个。 哇！所以其實我覺得你好難得咧，即係你自己經歷咗呢個大嘅情傷咧，其實你都可以揾到另一段感情，即係都投入到，哪怕 係咪啊？我好得意噶，如果一樣嘢咧，我有個答案俾咗我咧，我反而會釋懷。即係對於佢當日走咧，我女同事都好驚，佢驚我會崩潰啊！但我嗰日仲依然翻工， oh, no. 即係佢離開香港啊，直情係走啊！佢突然間走，因為佢件事東窗事發，社長 都 知道，即時炒佢喺公司，即時解雇佢。 哇！原來呢啲分愛情咁樣，呢啲都會解雇嘅、 啊， 要搞到 係 喺公司搞。咁多嘢嘛， 咁啊系真系。 咁你日本公司系会咁嘅。 咁你而家其实即系 开 心，即 系 幸福嘅系嘛？只不过系 有啲怪癖啫。佢 而家觉得呢个老公个人个性格系真系好大缺陷，唔系有个本身佢，但系佢个妈咪同我讲话佢系有呢个问题嘅。佢前妻应该都。 顶唔顺， 忍咗好多年噶啦，我相信。 哎呀，喂，咁嗱，好老实，我哋就唔能够盲目讲一句就话，你开心就得啦，咁样嗱，我哋唯有祝你一句咧，就系、是、即系祝你系幸福，因为可能你嘅难关都唔少嘅，但系起码你已经行住呢步咧，我哋就好老实讲一句，即系祝你一定要幸福落去。 系啊，要劈开呢个冰山， 我就会幸福。 好啊， 希望香港人幸福。 多谢你， 多 谢你嘅电话，多谢晒。 香港人加油啊！ 好啊，好啊，大家都加油，拜拜， 拜 拜。 估唔到今日听到咁复杂嘅故仔 啊！所以我哋好多谢系大家信任我哋， 系啊， 同我哋将呢一啲即系你嘅起伏经历同我哋讲。 是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作往还，令我饱经聚散尚多憾。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别座，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尚在跌跌碰碰处境来渡过。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论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长夜深，梦更深，人厌惯在爱路继续浮沉。看透了冷眼，心早惯没有说感叹，冷笑似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就像冷雨断作往还，令我 饱经聚散 想到下我 真系啊！哇，真系好复杂啊！头先 好复杂啊，系啊！ 心形是冷啊，有啊，刘永文同埋阿梅艳芳，我哋又听下系啦。 下一位听众啦，阿 Wing 系嘛？ 阿 Wing 啊， 阿 Wing 啊 ，Wing， 你好啊， 你好，彭晴生就 系啊。点啊？你有咩故事分享？我哋把握时间啊！ 之前嗰几个都系讲诶结过婚嘅男人，我而家讲个咧诶未拍过拖嘅男人。 Good good good， 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几时遇到嘅？ 几时遇到？其实系早，我谂都成八年、十年嘅事噶啦。 系系系。 但系咧，我系完全标唔到佢系追我嘅。 系。 我又系嗰啲比较直啊、爽啊嗰啲啦，男仔性格啲噶啦。 系，你声音都听得出系。 嗯，咁咧，食完饭即系一班人出嚟食完饭咧，咁佢系等埋我先走嘅。 O K， 但系咧，去到譬如个马路红绿灯咁样，我要向左啦，巴士站，佢要向前行咧。 系， 咁我同佢讲拜拜，佢又同我讲拜拜，咁走鬼咗噶咯。 O K， 佢又唔好意思再追埋嚟咁样啦。 冇过去巴士站咁样啦，巴士站都冇送到，即系唔系送到翻屋企添啦，巴士站都冇去到啊嘛。咁我 feel 唔到，完全 feel 唔到啦。以我嘅性格都，走咪一齐走咯，咁样。 系啦。 咁啲 friend 其實啲 friend 都已經話：，唔係喎，佢唔會等埋我噶喎，佢咪追你啊！咁樣同我講噶啦。但我話都唔 似啦， 係 啦 係 啦， 唔到啊！正常送唔到翻屋企，你送到巴士站傾多兩句都會噶。佢只不過等埋我出嗰間鋪頭門口啫嘛。 咁怕醜喎，即係證明佢嗰陣時好驚咯。 係啊，跟住咧，跟住咧。 咁跟住。跟住又过多几年，咁我又中间 几年 又分咗手啦。 过多几年， 分咗手， 同埋佢同佢 其 他嗰啲 男 仔 分咗手， 系啊，同其他系啊，咁、 okay, okay. 样咁我拍拖嗰段时间咧，头嗰阵时佢都冇揾我嘅，后屘咁又倾翻偈啦，有啲嘢又倾翻偈啦，咁样跟住当然有呻翻一两句啦，同男朋友梗系会有啲拗撬啦，咁啊呻翻一两句啦咁。咁跟住佢突然间弹咗一句出嚟，不如等我照顾你啦咁样。 哇！即系一系就巴士站都唔送，一送啊送到翻屋企喎！而家呢一句劲喎、 啊，你有冇感动先？有冇即刻啊攬住佢？ 嗰一刻嗰一秒系好感动嘅，但系。后屘又分同我嗰阵时佢系分咗手啦，跟住叫做同佢 close 翻，会食翻饭啊咁样成成，跟住我终于忍有一晚咧，我忍唔到，忍唔住啊问佢：咦，你几时先会送女仔翻屋企噶？ 系系系 咁样，跟住佢谂一阵，跟住我话：我以后尽量咧都送咗你翻屋企，我先走啦咁样。即系你要讲到咁明白啦。 唔系，咁佢真系唔识。 即系佢真系 唔识， 佢真系唔识呢样嘢。 完全唔识，咁、送小礼物嗰啲更加冇啦。 O K， 咁你点样？ 不过系有阵时喺网上见到，咦呢粒嘢几啲，即系几好似几得意喎，几靓喎，咁样。跟住咧，佢话哦一声，系冇下文嘅。 系， 我要讲到出口话，哎呀，我想要啊，咁样佢先会喐嘅。 手好空虚啊！ 系啊，唔系好典型，即系真系实在太似我哋睇剧集嗰种咧，即系不善交际、应酬冇拍过拖嘅男仔， 冇任何经验， 冇情趣，唔知道你嘅心情，但系佢又对你好， 嗯， 系咪咁啊？ 佢对我好嗰啲，即系可能纯粹即系嘘寒问暖嗰只咯，但系平时出街啊，咩喜好啊？甚至乎我譬如去咗间铺贴，见到件衫，问佢可唔可睇啊，靓唔靓啊？咁样已经即系个样已经好想要嗰啲啦。跟住咧，但系佢都讲咗一句：，咦，你屋企咪好多呢只咯？即系呢啲款式噶、 哦。咦，呢啲系老夫老妻嘅毛嚟噶。我同我老婆先至会讲呢句嘅啫。 其实我觉得高手啊，咁讲呢啲说话， 佢应该唔使卖俾你啦。 我咪捞白白摆翻低咪走咯。 跟住佢又谂啦，我有做错啲乜嘢啊？你屋企真系好多呢件衫、啊。 喂，但系其实佢个人都好坦白噶、啊，即系你讲俾佢，即系佢唔系好有情趣啦，或者咁讲啦。但系你一讲俾佢听咧，我谂佢识做嘅，即系佢你一讲佢就知道点做，系咪咁？系咪咁形容啦？可以。 唔系啊， 讲完都唔做啊！ 我之后我咪发晒晦气，我话 讲晒， 以后唔使揾你 shopping 啦，买亲啲咩，我屋企一定有噶啦，三副鞋袜点会冇嘅啫？ 系啊系啊，佢话咁真系啊嘛！ 咁你哋有冇喺埋一齐啊？即系 到而家呢一刻，我啲 friend 话我将佢拨咗去冰嗰边咯。 哎呀， 拨咗 去冰啊！ 我拨咗去冰， 变咗冰， 系咪真噶？系咪真系先？ 对我嚟，唔係，我曾經有一刻想即係一齊嘅拖埋嘅，但係硬係佢會有啲説話或者有啲動靜，會令到我好激氣啊，好嬲啊， 係咪就係呢一啲 猛緊啊？ 即係就係呢一啲唔知情識趣嘅嘢。係 啊， 你覺得猛嘅地方係咪話 教極都唔識， 好似仲要你照顧個細路咁樣啊？ 係啊，我想揾個男朋友嚟呵護我、照顧我噶嘛，但係呢個偏偏係要我。即系可能列晒今日你做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啦咁样，咁我唔想做阿妈呢啲角色咯。 阿 Win 请教你啦，你头先都讲咗佢好多缺点，佢有冇咩优点值得你欣赏？好老实， 有冇啊？ 老实 系冇嘅， 系冇 老实同埋专心一意咯，即系起码呢，我谂都五年以上噶啦，都净系。同我一个，即系对住我一个， 咁啊好肯定啦，佢边有能力可以对两个咧？ 佢、啊、都唔识，不过亦都引证咗咧，如果系咁嘅话，系咪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咧？即系少少蛊惑啊，或者识氹你啊，咁或者我被形容太极端啦吓。咁但系起码佢都会识得知情识趣，但唔会好似你嗰个 系 咯， 即系未必系话坏嘅，但系我唔想做阿妈咯。 嗯， 同埋最紧要我谂系佢冇乜令到你佩服嘅地方系嘛？因为咧女人好简单，系啦，女人好简单啫嘛。你对我好固然好啦，如果你对我唔好嘅，但系如果你有啲好叻。好值得崇拜嘅，佢都會冧噶嘛，可能佢就係都欠缺咯。 係，但係佢嘅老實唔值得你留。 老實真係唔得咧，你因為其實老實我都發覺冇乜用嘅，因為你嘅石頭唔識講大話，你唔會中意佢噶嘛。 老實都冇用， 老實都 專業咪就係啲車啊、公砌模型啊咁嗰啲咯。但係真係冇嘢係我佩服噶嘛，車啊。係 啊，即係佢最慘係佢冇嘢可以令到你嗱產生愛意咧，即係你學你啲講咧，得兩樣啫。一係就佢對你好好，你就覺得話啊，你咁樣風雨之中都嚟送我，我就對你有啲愛意啦。一係就咧，你好高大。你直情有啲嘢就哇犀利，原來你識哇即係翻文你都識過，咩都知啲，但係偏偏佢可能冇咯， 佢冇進步到咯，或者係經過你嘅訓練之後都冇上心啊。 其實佢性格就好難進步噶啦。如果佢有啲好叻嘅性格唔得嘅，如果佢本身有啲好叻嘅嘢咧，可以令到阿 Win 咧，佢覺得話啊，但我呢樣嘢我就好 buy 佢。 我唔係講崇唔崇拜，我係講佢同個女朋友相處嘅時候啊，即係嗰啲點點滴滴，有時有啲嘢即係記得咯。 進步唔到， 咁佢唔肯學或者學唔識，咁又冇辦法啦。 咁如果你揀係咪咧？你寧願揀個35歲離過婚嘅咧？ 係咯， 會唔會啊？ 都可能噶，即系其实人同人夹嘅啫。 咁而家你有冇拍拖啊？即系你严格嚟讲，而家 好啦，大把兵啦，你都 冇 啊？ 佢列得兵嘅，即系佢冇拍拖咯。系咯，佢列得做兵嘅。咁佢系咪仲揾你噶？ 佢有啊。 但系佢知唔知道自己状态噶？ 早晨未早晨咯，跟住夜晚瞓觉未？我瞓啊，早唞咁样咯。 哦。 最叻嗰句未？食饭未啊？今日谂住食咩啊？咁。 喂啊！你快啲放佢走啦！ 三 你要放佢走啦！佢唔知道啊，佢可能以为佢同你相处紧噶啦，已经。 拍紧拖唔会啩？ 系啦，啊，佢身边啲 friend 都系咁话噶啦，佢唔会对其他女仔咁讲噶。 系啊，所以你快啲话俾佢听，其实我同你冇行噶啦。如果唔系咧，佢可能周围同人讲话呢个我女朋友嚟噶咯。 佢可能以为 唔会 啊， 未够胆。 O K， 喂，但系都多谢你呢个 分 享，系啊 ，Thank you， Win 真系 好，拜拜。 喂，好圆满啦今日。 系，我觉得系乜嘢呢、哦、好似我哋头先嗰个听众咁讲，其实唔系话当然啦，佢冇经验系唔系几好啦，但系佢同你可以喺埋一齐，唔系因为佢离过婚，又或者系因为佢单身咯。 在乎沟通与关怀。 系啊，都系。 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